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六十年沧桑巨变，六十年沧海桑田，新中国六十年间，电影、电视、戏曲、曲艺、音乐等娱乐门类诞生了数不尽的巨星和艺术家。今天呢，让我们将目光投向那默默在幕后耕耘的艺术大师们。各位好，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今天仍然是我们的群星闪耀六十年的怀旧之旅，我将为大家回顾谢晋、谢铁骊、水华和谢天这四位著名的电影导演大师。 曾经的流行金曲， 过往的光影传奇，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， 难忘的相声曲艺，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， 永远的青春记忆，造全新娱乐新势力，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，怀旧之旅。 电影有开始也有落幕，人生同样如此。2008年10月18日，从事了半个多世纪光影艺术的电影人谢晋人生落幕了。从上世纪50年代的女篮五号，到60年代的红色娘子军，从80年代的芙蓉镇，到90年代的鸦片战争，甚至是70年代那个特殊时期拍摄的春苗，谢晋的电影都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作品。即使在1998年，一项调查显示，仍有25%的观众选择谢晋为自己最欣赏的国内导演，而且位列第一。1957年，年仅34岁的谢晋执导了《女篮五号》，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体育故事片。让我们来听一听谢晋导演珍贵的生前采访录音。 我当时想搞为什么想搞个体育题材？因为我从小喜欢体育。我的过去运动会跳高也参加，百米也不错，都是这样的。因此，我从小我们上海人是从小喜欢踢小橡皮球。这都有关系，所以后来我在香港念书的是因为我当时抗战开始，我父亲调到香港，到交通部香港去工作，那时候足球非常普遍，所以我是看了很多很多球，自己也喜欢踢球，从这慢慢就对体育的人，但当时没想到能办体育比赛，因为百花齐放，这次毛主席出的也非常好听，百花齐放可以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放出了这个娱乐跑。 全指导， 哎， 好球！ 你打学生队多久了？ 3年了。 从小就喜欢运动啊？ 我在中学一直是校队队长，现在是协联队的队长。 你家里有打篮球的？ 我家里呀，就反对我打球。知道。 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，影片《女篮五号》是一部励志影片。这部影片开启了新中国体育电影的先河，也是谢晋第一部博得广大观众喜爱的电影作品。从这以后呢，谢晋的名字就成为了新中国导演的一个代表。谢晋文革前拍摄有女性三部曲《女篮五号》《红色娘子军》和《舞台姐妹》，文革之后又有反思三部曲《天云山传奇》《牧马人》和《芙蓉镇》，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谢导还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。他在1962年执导的《大李》《小李》和《老李》，到现在仍然是可以让大家开怀大笑的经典喜剧片。 小组长开会， 大家做广告操， 大家 大家，打！小组长开会。 喂，做广播操？ 没功夫。 锻炼为你自己好哎。 我这个身体还要锻炼？ 你这是虚胖。走走 走去去去 走走走 去。什么？我虚胖？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， 虚胖吗？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， 300斤没问题。 算了，大家做广播操啊！大力士不肯去操，刚刚大力士把小李给摔了一跤。大力士，走啊！ 干嘛？ 广播操？哎，昨天不是你自愿参加的吗？ 我做广播操，非得你教，你教。 今天就是我教。 啊，你叫。 这就是影片大李、小李和老李的录音片段。此后电影《红色娘子军》的成功已经标志着谢晋的导演艺术日臻成熟，并体现出了他雅俗共赏的美学追求。《红色娘子军》这部影片后来荣获1962年首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女演员和最佳男配角4项大奖，这也开启了谢晋获得百花奖、金鸡奖等国内电影最高奖项的闸门。下面呢，来听一听影片《红色娘子军》的主题歌《娘子军连歌》。这就是谢晋执导的影片《红色娘子军》当中的主题歌《娘子军连歌》。谢晋导演一直把他导演的视角投向女性，投向人性的本质。台上悲欢人常见，谁知台外尚有台。1965年，谢晋拍摄了他女性三部曲的最后一部，也就是《舞台姐妹》，认认真真唱戏，清清白白做人。我想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一定会记住这句经典的台词。下面我们来听影片当中的这段经典的片段吧。 你们要清清白白的做人，要认认真真的唱戏，千万， 清清白白做人，认认真真唱戏。当影片《舞台姐妹》将人性的光辉点亮的时候，人们看到了一个坚毅的谢晋，看到了一个才华横溢、艺术上成熟的谢晋。1981年，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选揭晓， 《天云山传奇》获得最佳故事片奖，谢晋则被授予了最佳导演奖。此外，影片还获得了第四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、文化部1980年优秀影片奖、1982年香港第一届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奖，成为了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重要影片之一。谢导有一句名言，大家是铭记在心的：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。这句话就是谢导在《天云山传奇》获奖之后真实的内心表白。 我讲过最有名的话，我跟你讲，金杯银杯啊，不如老百姓口碑。这个我不是自己故作谦虚，我有的时候在碰街上碰到你，或者什么单位到什么省去，哎呀，我是领导讲啊，我不能，我好几部戏，1亿7000万，1亿3000万，我在法国颁一次奖，那个节目主持人太棒了。他看了很多这个介绍我的，介绍到就上千字了，他什么都没有，其实取的是最主要的一个。我当时拍的《高山下花环》，1亿多观众。 中国的著名电影导演大师谢晋生前曾经拍摄过著名的反思三部曲，其中最后一部《芙蓉镇》对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意义可谓影响深远，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。说起这部电影，还得说一说《天云山传奇》这部影片。1980年《天云山传奇》出来之后呢，产生的社会效应为之强烈不已，这是谢晋未曾料到的。他收到了几万封观众的来信，其中甚至还有血书，有万言信，这在现在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了。有了《天云山传奇》，才有了后来的《芙蓉镇》。《芙蓉镇》荣获了第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、最佳女主角奖等四项大奖，第十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、最佳男演员、最佳女演员奖等四项国内大奖，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获奖最多的影片之一。让我们一起来听影片《芙蓉镇》当中的经典片段吧。 什么？你要跟富农婆胡玉英申请登记结婚？ 哎，是，王支书，是这么回事。 你们 啊， 有了深浅了？ 王支书，你看这种事儿，自然是瞒不过您的眼睛啊。 放屁！ 是，放屁。 什么时候开始的？ 具体是记不清楚了。 嗯？ 哎，我坦白，上级不是让我们一起扫街吗？你看我是个光棍，他还是个单身，这年长日久的，还能没点正当要求？ 上手几次了？ 不敢，这可不敢，上级不批准，这可不敢。我们是正当恋爱。 正当恋爱？ 是。 你们是专政对象，五类分子，没结婚这回事儿。 王书记，我们黑，我们坏，可我们总算是人吧？就算是公鸡和母鸡，公猪和母猪，公狗和母狗，你也不能不让他们婚配吧？嗯， 秦天子，别说的那么难听，啊，坦白从宽嘛。今天我就宽大你，我们先研究一下，完了交到公社审批，哎，什么时候批下来可就不一定了。 王书记，还请上级领导多多费心，我们的事儿全仗您老人家一句话。说实在的，我们已经有了。 有了？ 是，有了那回事儿。 什么？当阶级敌人你还偷鸡摸狗？滚回去！明天我叫人写副白对子，你自己贴在门上去。 在电影《芙蓉镇》当中，男主演是当年才初出茅庐的姜文。多年之后，在谢导从艺60年的纪念大会上，姜文的一番发言感人肺腑，也说出了他对《芙蓉镇》、对谢导满腔的感激之情。同时，也让我们用姜文的这段话结束我们对谢晋导演的回忆。就像姜文所说的那样，中国电影会因为谢晋而感到自豪。 我是看着您电影长大的，进入影坛后，我以能在您的电影中参演为荣。谢晋电影是中国电影的一个光辉时代，是中国电影的一个灿烂的里程碑，是中国电影史上重要的、不可磨灭的华彩乐章。我的一生都会为我曾经主演过《芙蓉镇》而自豪。 曾经的流行金曲， 过往的光影传奇，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。 难忘的相声曲艺，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，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，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，怀旧之旅。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呢，继续来回顾四位著名的电影导演。以前中国的著名导演有南北二谢之称，南方的谢导是指谢晋，北方的谢导呢，就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谢铁骊。不知道大家对于谢铁骊导演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熟悉，但是我要说出他所执导的那些经典影片，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不会陌生。这些影片包括《暴风骤雨》《早春二月》《海峡》《知音》《包氏父子》《红楼梦》，特别是文革期间当时著名的八出戏电影，谢导拍摄了五部。1959年，谢铁骊独立导演的影片《无名岛》，如果说这部影片您不太熟悉，那没关系，影片当中的那句台词我相信大家更熟悉，那就是用步话机互相联络的时候我们常说的地瓜地瓜，我是土豆， 地瓜地瓜地瓜，地瓜地瓜地瓜，我是土豆，我是土豆，静坐，通了，叫他们快点派船来接我，要多带武器， 地瓜地瓜，我目前在五号岛东北方向一个无名小岛上啊，吴舰长已经找到了，还有四个弟兄，岛上发现了共军，人数不明啊，我说你们要多派些人来啊，什么要到金门去调登陆艇，什么时候能来啊？夜里12点， 能不能叫他们早点来？ 哎，地瓜地瓜，能不能早点来啊？什么不可能？那好吧，建座，他们说共产党炮火太厉害，白天我们舰艇不敢活动，只有晚上才敢出来。 哼，胆小鬼。 建座，这回南岛那几个共产党是跑不了了， 抓活的。要沉着一点，我们要特别注意警戒。 是。 这是电影《无名岛》的录音片段了。其实让谢铁骊声名鹊起的影片是这部《早春二月》。谢导认为中国是一个抒情诗般的国度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似乎是永远的艺术宗旨，即使极为现实主义的题材，他也要从中发掘浪漫主义可能存在着的艺术空间，像《知音》啊，《今夜星光灿烂》《月落玉长河》《金秋桂花池》，体现着他对电影诗性风格的另外几次实践。不过他的第一幕银幕浪漫诗还要说是《早春二月》。 肖先生的光临带来了春天呢，今天天气是特别的和暖。 我倒觉得暖得早了一点、哎、 按时令也该是暖和的时候了。 哪里，我今天换了两次衣服，上午我换了一件紫高，下午呢又换了这件灰鼠的，还是热，难道非叫我穿单的不成啊？ 是是， 肖先生，这是不祥之兆，我看今年又要有灾难了。 我看天气的变化是自然的现象，至于人间的灾难嘛， 哎，灾难是年年不免的，近几年来灾难可太多了啊！你看啊，直奉战争、甘肃地震、河南土匪、山东又闹水灾，哎，现在革命军在广东打得很厉害。 建兄，我妹妹想见你，这就是我们家的皇后。 哥哥，你别说了。 好吧，那你自己介绍。 我有什么好介绍的，还不是都知道了，以后我们认识就是了。 不抽烟，忘记了招待客人，你还是不抽。 肖先生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。 是吗？不会吧，也许是。 那也许是我认错人了。肖先生，我说话是很随便的，以后你还多原谅我呀。我哥哥常说起你，他说你学问好，又走过很多地方，以后我什么都要向你来请教，你能不客气地指教我吗？ 我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才好了。 就这么回答吧，我还你怎么回答呢？ 怎么样，建秋，你跑遍了中国南北，怕没有看见过像我妹妹这样脾气的，高兴起来啊说个没完，不高兴的时候谁都不理。 他们都说我脾气古怪，其实我不过是不懂得人情世故罢了。肖先生，你对哲学一定很有研究，希望你教我一点真正做人的知识。 做人的知识我还不知道到哪儿去学呢。按约礼来说，穆侃该是我们的先生了。 哪里哪里，妹妹对我就不信任。 钱先生，你说是吗？ 肖先生，听说你钢琴弹得很好，能教教我吗？ 多年不弹了，手指已经很生疏了。 这就是谢铁骊导演的影片《早春二月》的精彩片段了。谢铁骊导演非常具有创新精神，当年就曾经有北影四大帅的美誉，导演艺术非常的高超。进入新时期之后，当年已经年过五旬，但是仍然拍出了很多具有新鲜意味的影片。今夜星光灿烂、包氏父子都是这类的影片。八十年代的末期，谢导担当起了六部大型电影《红楼梦》的总导演。这部红篇巨著电影耗费了他四年多的心血，他积聚了自己几十年导演艺术创作的经验，以磅礴的气势和细致入微的表现手段，再现了那曲封建制度的挽歌。为了表彰他的突出导演成就，中国电影家协会授予他第十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。好了，在回顾和介绍了谢铁骊导演的最后呢，我们还是来欣赏他所导演的经典影片《红楼梦》的插曲，余文华演唱的《葬花词》。在这首歌曲当中，我们今天怀旧之旅回顾暂告一段落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怀旧之旅，各位稍后见。 流行金曲， 过往的光影传奇，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。 难忘的相声曲艺， 我们宇宙祥云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，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。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，怀旧之旅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曾经的流行金曲， 过往的光影传奇，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， 难忘的相声曲艺， 我们宇宙祥云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，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。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，怀旧之旅。 群星璀璨六十年，新中国的著名电影导演也是层出不穷。今天呢，让我们先来回顾四位导演大师，分别是谢晋、谢铁骊、水华和谢天。上半段旅程当中，我们说过了南北二谢的谢晋和谢铁骊。下半段的旅程当中，让我们再来说一说水华。各位好，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说起水华，他应该是我国成就最高的导演之一。虽然所拍摄的影片数量并不多，但每一部均是精品，每一部都在观众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水华原名叫做张水华，生于1916年，1936年赴日留学，1950年他与王斌共同执导的这部《白毛女》是他导演的处女作。作为新中国导演当中后来对第五代导演影响最大的一位导演，水华的影片往往深沉内敛，具有哀而不伤的传统中国美学风格，在叙事和视觉上都沉稳含蓄，意味深长。水华一生只导演了7部影片，但步步是精品。1959年他所导演的影片《邻家铺子》是他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。水华为人高尚，与世无争，对后辈帮助提携极多且不以为意，在电影圈当中极受同行和后辈的尊敬。好了，下面呢，让我们来听听影片《邻家铺子》的这个录音片段。 林老板，利钱我不要了，你把本钱还给我。我也是只要本钱。 哎，这心灵心碎的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来，请坐吧，里边坐吧。啊， 林老板，我那150块钱可全靠我10个手指头一点一点挣出来的。我们孤儿寡妇的就靠这点本钱活命呢，你可不能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怎么回事你自己知道，你可不能坏良心。 这我越来越摸不到头脑了，到底为什么呢？ 你要走，把本钱还给我，你再走。 走？谁要走？ 人家大家都说你打算捞一票脚底板擦油。 这真是笑话呢，这恐怕又是谁是造我们的谣言呢？可你们也不想一想，不是我夸大口啊，这条大街上的买卖家就是我们的生意最好，我干嘛要走呢？这都是人家嫉妒我们生意好眼红了故意造的谣言。就是嘛，如果你们一定要提走的话，我马上就可以给你们，这方便得很呢。我是为你们着想，你们这样糊里糊涂的听信别人的谣言，你们将来自己会